说一句话，怎奈何一生中有个他，怎奈他一生中有个他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，尽心用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唱，尽心用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很多人的成名曲都和罗大佑紧密相关，比如说潘越云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陈淑桦的《滚滚红尘》，凤飞飞的《追梦人》。罗大佑的歌曲和这些明星一样，横空出世，迷倒了众生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今晚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罗大佑有关于那些年的歌曲。首先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歌曲《滚滚红尘》。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滚滚红尘这首主题歌出自同名电影。这部电影至于三毛极其重要，它是三毛第一部中文电影的剧本，也是唯一一部，更是一生中的最后一部。故事以旧上海为背景，讲述了战乱中能才与韶华、岳凤与革命男友之间的爱情故事。 相传它影射的是民国时期女作家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感情纠葛。影片《滚滚红尘》由林青霞、秦汉、张曼玉主演，1990年呢公映，荣获了金马奖8项大奖，创下了金马最高得奖纪录。而这首主题曲呢是由罗大佑填词谱曲，至今仍是经典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同样是罗大佑写给的，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，由罗大佑演唱，只得一生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2018明晓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，开启一场5400万的千人邮轮之旅。国际政要、政商名流与明晓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，实现智慧融合，推动多维连接。咨询电话010-5158-1108，010-5158-1108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、京东搜索"小鲜炖"，仙女的仙哦。

新中式精品点心与小果，传承中国点心文化，让中式点心之美感动世界。到北京，爬长城，逛故宫，吃烤鸭，品与小果。淘宝或微信搜索与小果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是否

是回头望一望，就这样流浪流浪，就这样流浪流浪，只是故乡的风吹痛了我的孤单，就这样流浪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知道爱你不坏

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。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。 爱生活。 我的梦早已归零，我的爱结成冰，褪色的自己，残留的姓名，那是我的曾经。别为我动了真情，怪我那么拼，孤独的背影，落寞的深情，经不起你的挑衅。爱太冷清，催泪的叮咛，温柔的深情，却又让我动心，也让我掉入陷阱，也恨我不敢听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你的眼睛，我每小时能为你处理大约36000比特的信息量。 我是你的眼睛，我每分钟眨17次，每天眨14280次，来保持湿润明亮。 我是你的眼睛，我聚焦的速度比你拥有的任何一台照相机都要快。 我是你的眼睛，在你的一生中，我平均要看2400万幅不同的画面。 10月12号，世界爱眼日，今天小了小和你一起爱惜眼睛，守护光明。